资治通鉴卷第135奇迹一，太祖高皇帝。建元元年春正月甲辰，以江州刺史萧仪为都督荆襄等八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尚书左仆射王延之为江州刺史，安南长史萧子良为都会稽等五郡诸军事、会稽太守。初，沈攸之与聚众开民相告，市民作执意者甚众，以至镇一日罢遣3000余人。抚州遗物物存简约，轻行薄敛，所不大悦。辛亥，以敬陵世子泽为尚书仆射，进号中军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太傅道成以谢斐有重名，必欲引参左命，以为左长史，常置酒与论未尽故事，因曰：“时保不早劝晋文，死方痛哭，方知逢义匪知机也。”匪曰：“晋文世事未事，必将身中北面，届时未依唐虞故事，亦当三让弥高。”道成不悦，假吟以匪为侍中，更以王翦为左长史。丙辰，以己世黄门侍郎萧长茂为雍州刺史。二月丙子，少陵伤亡有卒。辛巳，为太皇太后及魏主如代郡温泉。甲午，赵申前命，命太傅暂拜不明。己亥，为太皇太后及魏主如西宫。三月癸卯朔，日有食之。甲辰，以太傅为相国，总百魁，封十郡，为其公，加九锡。其骠骑大将军扬州牧、南徐州刺史如故。己巳，召齐国官爵李仪，并访天朝。丙午，以世子泽领南豫州刺史。杨运常去宣城郡还家，齐公遣人杀之。陵园令潘志与运常厚善，临川王绰义庆之孙也。绰遣父心陈赞说志曰：“君先帝救人，身是宗室尽属，如此行事，岂得九全？若昭和内外，即多有从者。台城内人常有此心，苦无人见义耳。”至即以告其功。庚戌，诛绰兄弟及其党羽。甲寅，其功受册命，设其境内，以石头为世子宫，一如东宫。楚渊引何曾自卫司徒为晋丞相故事，求为其官，其公不许，以王翦为其尚书右仆射，领吏部。翦时年28。夏四月，壬申朔，晋其公爵为王，增封十郡。甲戌，武陵王赞卒，非吉也。丙戌，加齐王叔礼，晋世子为太子。辛卯，宋顺帝下诏禅位于齐。壬辰， 帝当临轩不肯出，逃于佛盖之下。王敬则勒兵殿庭，以板鱼入营地。太后惧，自率燕人所得之。敬则起辟令出，引令生车。帝收泪谓敬则曰：“欲见杀乎？”敬则曰：“出居别宫耳。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。”帝泣而弹指曰：“愿后身世世勿复省天王家。”宫中皆哭。帝拍敬则手曰：“必无过虑，当降辅国十万钱。”是日百僚陪位，侍中谢斐在职，当节喜寿，杨为不知，曰：“有何公事？”传诏云：“节喜寿受齐王。”斐曰：“其自应有侍中。”乃引枕卧。传诏具，使斐昌吉欲取奸人。斐曰：“我无疾，何所道？”遂朝服不出东掖门，仍登车还宅。乃以王翦为侍中，节喜寿。礼毕，帝乘化轮车出东掖门，就东邸，问：“今日何不奏鼓吹？”左右莫有应者。右光禄大夫王坤，华之从父弟也，在进士以为郎中，至是攀车塔尾，痛哭曰：“人以寿为欢，老臣以寿为妻，既不能先驱蝼蚁，乃复贫贱此事。”呜咽不自生，百官语气。司空兼太保楚渊等奉喜寿，率百官以齐功劝进。王辞让未受。渊从弟前安常太守昭为渊子奔曰：“司空今日何在？”奔曰：“奉喜寿在齐大司马门。”昭曰：“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，亦复何谓？”甲午，王即皇帝位于南郊，桓公大赦改元，奉宋顺帝为汝阴王，幽崇之礼皆仿宋初。助攻丹阳，治兵守卫之。宋神主迁汝阴庙，诸王皆降为公。自废宣立其事，余皆除国，独至南康、华容、平襄三国，以奉刘牧之、王弘、何无忌之后。除国者凡百二十人。二台官僚一任设职，名号不同，原县营长者别更详议。以楚渊为司徒，宾客贺者满座。楚昭叹曰：“燕回少立名姓，何意披昌至此？门户不幸，乃复有今日之败。使燕回做中书郎而死，不当为一名士也。明德不昌，乃复有妻宜之寿。渊故辞不拜。”奉朝请河东裴凯上表，蜀地过恶，挂冠竟去。帝怒，杀之。太子则请杀谢斐。帝曰：“ 煞之遂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耳。久之，因事废于家。帝问政于前辅军行参军沛国刘桓，对曰：正在孝经，凡宋氏所以亡，陛下所以得者，皆是也。陛下若借前车之师，加之以宽厚，虽危可安；若循其覆辙，虽安必危矣。帝叹曰：儒者之言，可保万世。丙申，魏主如郭山。丁酉，以太子詹事张旭为中书令，齐国左卫将军陈显达为中护军，右卫将军李安民为中领军。旭，代之兄子也。戊戌，以荆州刺史仪为尚书令、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，南兖州刺史应为荆州刺史。帝命群臣各言得失。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刘善明，请除宋氏大明太史以来主苛政细致，以崇简易。又以为胶州咸远，宋末政苛，遂至院判，仅大化创始以怀以恩德，且鼻土所出唯有珠宝，实非圣朝所需之极，讨伐之事未宜且停。己是黄门郎清河崔祖思亦上言，以为人不学则不知道，此悖逆祸乱所由生也。今无缘之官，空受禄利，雕耗民财，移开文武二学，克台府周国，县外之人各从所乐，一方习业。若有废惰者，遣还故郡；精益优疏者，待以不次。又今陛下虽功履节俭，而群下犹安习持米，以包进朝事之约束清修者，贬退其骄奢荒淫者，则风俗可移矣。宋元嘉之事，凡事皆责成郡县，世祖征求急速，以郡县迟缓，使遣台使都之。自是使者所在旁武，静坐微服，营司纳禄，公司劳扰。会稽太守闻喜公子良上表急陈其弊，以为台有求虚，但明下诏敕为之欺会，则人思自节，若有积迟，自亦纠坐之科。今虽台使迎凑，会取正属所办，徒相一份，反更焉泄，宜悉停台使。员外散骑郎刘思孝上言：宋自大明以来，渐现凋敝，征赋有加，而天府犹贫，小民叫叫，殆无生意，而贵族富士以齿力相高，乃至山泽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，陛下宜一心王度，革正其师，上皆加褒赏，或以表赴外，时有司降则所宜，奏行之。己亥，诏二公诸王悉不得盈利屯邸，封掠山湖。魏主还平城。 为秦州刺史御洛侯，雍州刺史宜都王穆臣，长安镇将陈体等皆作贪残不法，洛侯穆臣伏诛，体洗鞭。有诏以后官签署，重罪受囚不列，轻罪吹毛发举，宜悉罢之。更至谨职者数百人，使房罗皆数，执宣斗者而已。自是利民，使得安业。自太史以来，内外多余，将帅各目不屈，屯聚健康。李安民上表以为，自非淮北常备外，于军悉皆疏浅，若亲近一力随身者，听献人数，上从之。五月辛亥，诏断众目。仁子上赏左命之功，楚渊、王翦等进爵增户各有赐。楚氏何典谓人曰：“我作奇书以敬，赞云：渊既士卒，简易国华，不赖旧世，皇续国家。典上之孙也。渊母宋始安公主，继母吴郡公主，又上巴西公主。简母武康公主，又上阳羡公主，故典云然。”几位或走马过汝阴王之门，未是恐有为乱者奔入杀王，而以疾闻，赏不罪而赏之。心有杀宋宗室阴安公谢等吴少长皆死，前豫州刺史刘承之尊考之子也，与楚渊善。渊谓之故请曰：“承之兄弟不武，且于刘宗幼疏，故尊考之族独得免。”丙寅，追尊皇考曰宣皇帝，皇比陈氏曰孝皇后。丁卯，封皇子君为衡阳王。上谓兖州刺史袁崇祖曰：“吾心得天下，所虏必以那刘敞为辞，侵犯边鄙，受阳当虏之冲，非卿吾以至辞虏也。”乃徙崇祖为豫州刺史。六月丙子，诛游击将军姚道和，以其二于沈攸之也。甲子，立王太子泽为皇太子，皇子仪为豫章王，应为临川王，晃为长沙王，叶为武陵王，号为安城王，羌为鄱阳王，立为贵阳王，建为广陵王，皇孙长茂为南郡王。已有葬宋顺帝于遂宁陵。帝以健康居民喘杂多兼道，欲立伏武以相简阔。右仆射王翦谏曰：“京师之地四方浮凑，必也持伏，于是既繁，礼成不旷。细安所谓不尔何以为京师也？”乃止。初，胶州刺史李长仁卒，从弟舒宪带领州事，以号令未行，遣使求刺史于宋。宋以南海太守沈焕为胶州刺史，以舒宪为宦宁远司马， 武平新昌二郡太守。舒县既得朝命，人情服从，遂发兵守险，不纳宦。宦廷御林并卒。秋七月丁未，诏曰：交趾比景独葛书硕，斯乃前运方济，因迷遂亡。以驱赦交州，即以舒县为刺史，复安南土。为嘉庐镇主杨广襄请降，秉臣以广襄为沙州刺史。八月乙亥，为主如方山，丁丑还宫。上文未将入寇，九月乙巳，以豫章王仪为荆襄二州刺史，都督如故。以临川王应为扬州刺史。丙午，以司空楚渊领尚书令。壬子，魏以侍中司徒东阳王丕为太尉，侍中尚书右仆射陈建为司徒，侍中尚书代人狗颓为司空。己未，为安乐厉王长乐谋反，赐死。庚申，为陇西宣王元贺卒。冬十月己巳朔，为大赦。癸未，汝阴太妃王氏卒，谥曰宋恭皇后。初，晋寿民李乌奴与白水堤杨成等寇凉州，凉州刺史范伯年遂降乌奴，击城破之。及沈攸之事起，伯年遣兵处卫兴，声云入援，时厚望行事。事平，朝廷遣王玄邈代之，召伯年与乌奴俱下。乌奴劝伯年不受待，伯年既未决，玄邈已至，伯年乃留乌奴于汉中，还至卫兴，盘桓不进。左卫帅豫章胡协之常就伯年求马，伯年曰：马非狗也，安能应吾以之求？待使者甚薄，使者还，欲挟之曰：伯年云，胡挟之何物狗，所求无厌。挟之恨之，赠于上曰：伯年事显聚众，欲专据益州。上使雍州刺史南郡王常茂诱伯年，岂为府长史。伯年至襄阳，上欲不问，挟之曰：见虎格德，而纵上山乎？甲午，赐伯年死。李乌奴叛入堤，依杨文宏引堤兵千余人寇凉州，献白马术。王玄邈使人诈降诱乌奴，乌奴轻兵袭州城，玄邈伏兵邀击，大破之。乌奴挺身复走入堤。初，玄邈为青州刺史，尚在淮阴，为宋太宗所疑，欲北复位，遣书结玄邈。玄邈长史清河房叔安曰：将军居方州之众，无故居忠孝而弃之，三齐之士宁到东海而死耳，不敢随将军也。玄邈乃不答上书，即罢周桓至淮阴，严军直过至建康，启太宗。 称上有意志，即上为骠骑，引为司马，玄渺甚惧，而上待之如初。即破乌奴，上曰：“玄渺果不复无意欲也。”舒安为宁蜀太守，上赏其忠正，欲用为凉州，会并卒。十一月辛亥，立皇太子妃裴氏。癸丑，魏前贾梁郡王嘉督二将出淮阴，陇西公琛督三将出广陵，河东公薛胡子督三将出寿阳，奉丹阳王刘昶入寇。徐昶以克复旧业，视作江南，称藩于魏。蛮酋还旦请为前驱，以旦为南征西道大都督。益阳民谢天盖自称司州刺史，欲以州复魏。魏乐陵镇将韦真引兵渡淮应接。豫章王仪遣中兵参军萧惠朗将二千人驻司州刺史萧景仙讨天盖，韦真略七千余户而去。景仙上之从此也。南兖州刺史王敬泽闻魏将济淮，韦镇还健康，市民惊散，继而魏敬不至，上以其功臣不问。上至府宋也，遣萧济将军王弘范使柔然，约与共攻魏。弘范自蜀出突遇浑，立西域，乃得达。至是柔然十余万骑寇魏，至塞上而还。是岁，魏召中书监高允议定律令。允虽独老而志实不衰，召以允家贫养薄，领岳部司竹十人五日一议允以于其志，朝不己善，朔望至牛酒，月己衣服棉绢，入见则被击杖，问以政治。契丹莫赫福务干率部落万余口入附于魏，举白狼水东。二年春正月戊戌朔，大赦，以司空楚渊为司徒，尚书右仆射王翦为左仆射，渊不受。辛丑，上祀南郊。为陇西公琛等攻拔马头戍，杀太守刘琮。乙卯，召内外转言，发兵拒魏，征南郡王常茂为中军将军，镇石头，为广川庄王略卒。魏师攻钟离，徐州刺史崔文仲击破之。文仲遣君主崔孝伯渡淮，攻魏池梅戍主龙德侯等，杀之。文仲祖司之族人也。群蛮依祖山谷，连带荆襄雍颍司五州之境，闻魏师入寇，观进发民丁。南乡城蛮秦远乘虚寇同阳，杀县令。司州蛮引魏兵寇平昌，平昌戍主苟元斌击破之。北上黄蛮文勉德寇汶阳，汶阳太守戴元斌弃城奔江陵。豫章王仪遣中兵参军刘丕绪 将千人讨之，至当阳，免得请降，秦远遁去。魏将薛道彪引兵去寿阳，上使齐郡太守刘怀卫做冠军将军薛渊书以招道彪。魏人闻之，召道彪还，使梁郡王嘉代之。怀卫成民之子也。二月丁卯朔，嘉与刘敞寇寿阳，将战，敞四相拜将士，刘替纵横曰：“愿同戮力，以血仇耻。”魏部骑号20万。豫州刺史袁崇祖及文武议之，欲至外城，宴淝水以自固，皆曰：“喜必离入寇，南平王士卒完胜，数倍于今，犹以郭大难守，退保内城，且自有淝水，未尝宴也，恐劳而无益。”崇祖曰：“若弃外城，鲁必拒之，外修楼鲁，内筑长围，则坐成秦矣。守郭筑堰，是无不见之策也。”乃于城西北堰淝水，堰北筑小城，周围深堑，使数千人守之，曰：“鲁见城小，以为一举可取，必犀利攻之，以谋破堰，无纵水冲之，皆为流失矣。”魏人国以复攻小城，崇祖着白纱帽，金于上城，不时绝堰下水，魏攻城之众飘坠堑中，人马溺死以千数，魏师退走。谢天盖不屈，杀天盖以降。宋自孝建以来，正刚持稳，不及俄谬，上召黄门郎、会稽余完之等更加检定，曰：“黄吉民之大计，国之至端，自请乔伟日甚，何以离阁？”完之上表以为：“袁家中古光禄大夫傅龙年初70，有首字书籍，公家引教，今欲求治取证，必在秦明令长，余谓以袁家27年籍为证，更立名科，一听首悔，迷而不返，医治必露，若有虚昧，周县同科。”上从之。上以群蛮朔为叛乱，分京邑至8州以镇之。人参以38校尉明惠昭为8州刺史，领8东太守。是时齐之境内有州23，郡390，县1485。已有崔文仲遣君主陈敬拔魏主意，杀庶主白仲都。崔叔言破魏睢陵，杀淮阳太守梁鄂。三月丁酉朔，以侍中西昌侯栾为颍州刺史。栾弟兄使安贞王道生之子也，早孤，为弟所养，恩过诸子。魏刘敞以雨水方将，表请还师，魏人许之。丙午，遣车骑大将军冯熙将兵迎之。夏四月辛巳，魏主如白登山，五月丙申朔如火山，人寅还平城。 自晋以来，建康宫之外城为设竹篱，而有六门，会有发白虎尊者，言白门三重关，竹篱穿不完。上感其言，命改立都墙。李乌奴朔城建出寇凉州，豫章王仪遣中兵参军王图南将益州兵从剑阁掩击之。梁南秦二州刺史崔慧景发凉州兵屯白马，与图南腹背击乌奴，大破之。乌奴走保五星。慧景祖司之族人也。秋七月辛亥，魏主如火山。戊午，皇太子穆妃裴氏族，召南郡王常茂一镇西州，矫成庶主，举城降魏。秋八月丁酉，魏遣徐州刺史梁郡王嘉迎之，又遣平南将军郎大坦等三将出渠城，将军白秃头等二将出海西，将军元泰等二将出连口，将军封延等三将出角城，镇南将军贺罗出下蔡，同入寇。甲辰，魏主如方山。戊申，有五洲山石窟寺。庚戌，还平城。崔慧景遣长史裴叔宝攻李乌奴于五星，为堤王杨文宏所败。九月甲午朔，日有食之。丙午，柔然遣使来聘。汝南太守常元贞、龙骧将军胡青狗降于魏。闰月辛巳，前领军李安民巡行清寺诸戍以备魏。魏梁郡王嘉率众十万为渠山，渠山戍主玄元度应城固守。清冀二州刺史范阳卢少之、钱子焕将兵助之。庚寅，元度大破魏师，台遣君主崔灵健等将万余人自淮入海。夜至，各举两炬，魏师望见，遁去。冬十月，王翦故请节选职，许之。嘉翦侍中，以太子詹事何吉领选，上以吉资重，欲加常侍。楚渊曰：“圣旨每以禅免，不宜过多。臣与王翦既已左耳，若复加吉，则八座遂有三雕，若贴以逍遥，亦为不少。乃以吉为吏部尚书，加萧骑将军。”甲辰，以沙州刺史杨广襄为西秦州刺史，又以其子炯为武都太守。丁未，魏以昌黎王冯熙为西道都督，与征南将军桓旦出益阳，镇南将军贺罗出中离，同入寇。淮北四州民不乐蜀魏，常思归江南，赏多遣间谍诱之。于是徐州民桓彪之、兖州民徐蒙子等所在封起为道寇，聚众保五固，推司马朗之为主。魏遣淮阳王玉元、平南将军薛胡子等讨之。十一月戊寅，丹阳尹王僧虔上言：“ 郡县域乡城有上汤沙囚，名为救急，实行冤报，其有死生大命而前至下邑，余为求病必先赐郡，求执司与医对供诊验，远县家人省事，然后处置，上从之。戊子，以杨南当之孙后起为北秦州刺史，武都王，镇武兴。十二月戊戌，以司空楚渊为司徒，渊入朝，以腰扇杖日，征虏公曹刘翔从侧过，曰：“左如此举止，羞面见人，擅杖何意？”渊曰：“韩氏不逊。”翔曰：“不能杀袁刘，安得免韩氏？”翔，穆之之孙也。翔好文学，而幸运刚书，撰宋书，机敕善待，王翦密以闻，坐席广州而卒。太子宴朝臣于玄圃，右卫帅沈文季与楚渊与相师，文季怒曰：“远自谓忠臣，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见宋明帝？”太子笑曰：“沈帅罪矣。”仁子以豫章王仪为中书监司空、扬州刺史，以临川王应为都督、京雍等九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是岁，为尚书令王睿进爵中山王，加镇东大将军，至王官二十二人，以中书侍郎郑毅为副，郎中令以下皆当时名士。有拜瑞妻丁氏为妃。三年春正月，封皇子封为江夏王。魏人寇淮阳，为君主程买于永城，上前领军将军李安民为都督，与君主周盘龙等救之。魏人援淮大略，将北民皆惊走渡江，程买力战而死。盘龙之子奉书以二百人陷阵深入，魏以万余骑张左右翼围之，或告盘龙云：“奉书已没。”盘龙持马奋槊直突魏阵，所向披靡。奉书已出，复入求盘龙，父子两骑迎扰，魏数万之众莫敢当者，魏师遂败，杀伤万骑。魏师退，李安民等引兵追之，战于孙西渚，又破之。己卯，魏主南巡，司空苟颓留守，丁亥，魏主至中山。二月丁卯朔，魏大赦。丁酉，游击将军桓康复败魏师于淮阳，进攻樊协城，拔之。魏主自中山如信都，癸卯复如中山，庚戌还至泗州。沙门法秀以妖术惑众，谋作乱于平城，苟颓率进兵收掩，西擒之。魏主还平城，有司求法秀，加以龙头，铁索无故自解。魏人穿其颈骨，注之曰：“若国有神，当令穿肉不入。”遂穿以殉，三日乃死。一者或欲尽杀道人，冯太后不可，乃止。 袁崇祖之拜魏师也，恐魏复寇淮北，乃徙夏蔡戍于淮东。继而魏师果至，欲攻夏蔡，闻其内徙，欲移其故城。即有崇祖引兵渡淮击魏，大破之，杀获千计。晋宋之际，荆州刺史多不领南蛮校尉，别以崇人居之。豫章王仪为荆襄二州刺史，领南蛮。仪罢，更以侍中王焕为之。焕故辞曰：“昔土融晋之后，已毁南复，今复割彻太府，置至偏校，崇望不足筑墙，与时交能相避，且资历既分，职司增广，重劳务备，文案资繁，窃以为国际非云。”癸丑，罢南蛮校尉官。三月，辛酉朔，魏主如四州，己巳还平城。为法秀之乱，是连兰台御史张求等百余人，皆以反法当族。尚书令王睿请诸首恶，诱其余党，乃诏应诸五族者降为三族，三族者门诸，门诸指其身，所免千余人。夏四月己亥，魏主如方山，冯太后乐其山川，曰：“他日必葬我于世，不必赴山陵也。”乃为太后作寿陵，又见永固石室于山上，欲以为庙。桓彪之等有众数万，债险求援。庚子，召李安民督诸将往迎之，又使兖州刺史周山图自淮入清，备道应接。淮北民桓雷魁破魏师于暴独故，李安民复旧持留，彪之等皆为魏所灭。余众得南归者赏数千家，魏人亦略三万余口归平城。魏人成康王云卒。五月壬戌，邓至王相书遣使入贡于魏。邓至者羌之别种，国于宕昌之南。六月壬子，大赦。甲辰，为中山宣王王睿卒。卒疾病，太皇太后魏主屡至其家侍疾。疾卒，赠太宰，立庙于平城南。文士魏睿作哀诗及雷者百余人。疾葬，自称亲因义旧，崔蝶哭诵者千余人。魏主以睿子中散大夫袭戴睿为尚书令，领吏部曹。戊午，魏封皇叔简为齐郡王，猛为安丰王。秋七月己未朔，日有食之。上使后军参军车僧朗使于魏。甲子，僧朗至平城。魏主问曰：“其辅宋日浅，何故俱登大魏？”对曰：“余下登雍，身至元后，魏晋匡辅遗绝子孙，时宜各异耳。”辛酉，柔然别率他击率众降魏。 杨文宏遣使请降，赵复以为北秦州刺史。先是杨广相族，其众半奔文宏，半奔凉州。文宏遣杨后起进据白水，上虽授以官爵，而因斥进受太守杨公泽，使四遍图之。宋声明中，遣使者殷灵旦、苟昭先如魏，文上受善，灵旦为魏点客曰：“宋魏通好，忧患视同。宋今灭亡，魏不相救，何用和亲？”即留场入寇，灵旦请为场司马，不许。九月庚午，魏越武于南郊，因宴群臣，至车僧朗于灵旦下。僧朗不肯就席，曰：“灵旦昔为宋使，今为齐民，岂魏主以礼见楚？”灵旦遂与相奋力。刘昶录送降人谢凤君，于会刺杀僧朗，魏人收凤君诛之，后送僧朗之丧，放灵旦等南归。即世祖即位，昭先俱以灵旦之语启文，灵旦作下狱死。新魏柔然主遣使来聘，与上书魏上为足下，自称曰吴。魏上狮子皮裤袭，曰共伐魏。魏豫园薛胡子克五顾，斩司马朗之，东南诸州皆平。豫园入为侍中、都曹尚书，薛胡子为彭城镇将，迁徐州刺史，使州镇戍兵资捐自随，不入公库。胡子上表以为：“国家欲取江东，先须击鼓彭城，窃为在镇之兵不减数万，资粮之捐人十二匹，用度无准，未及待下，不免饥寒，公私损费。今徐州良田十万余顷，水路肥沃，轻便通流，足以盖灌。若以兵捐士牛，可得万头，兴置屯田，一岁之中以己官食，半兵云植，余兵屯戍，且耕且守，不妨汉边。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捐，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时，余后兵资皆助公库，无忍之后古薄巨益，非执戍卒丰饱，亦有吞敌之势。”魏人从之。胡子为政有惠爱，兵民怀之。会沛郡太守少安、下邳太守张潘以赃污为胡子所案，各遣子上书告胡子与江南通。魏主曰：“胡子必不然。”推案果虚，召安、潘皆赐死，二子各编一百。突遇浑王石银卒，世子杜义侯立。冬十月戊子朔，以杜义侯为西秦和二州刺史、河南王。为中书令高吕等刚定新律程，凡832章，门房之诸十又六，大辟235，杂刑377。初， 高昌王看伯周族，子亦成立。是岁，其从兄守归杀义成自立。高车王可至罗杀守归兄弟，以敦煌张明为高昌王。国人杀明，立马如为王。四年春正月壬戌，召至学生200人，以中书令张旭为国子祭酒。甲戌，魏大赦。三月庚申，上召司徒楚渊、尚书左仆射王翦守遗诏辅太子。壬戌，卒于临光殿。太子即位，大赦。高帝臣身有大量，博学能文，性清俭，主衣中有玉斗。上敕中书曰：“留此正是兴长病源。”即命击碎。仍简案有何异物，皆随此例。每曰：“使我治天下10年，当使黄金与土同价。”乙丑，以楚渊录尚书事，王翦为侍中、尚书令。车骑将军张敬尼开府仪同三司。丁卯，以前将军王焕为尚书左仆射。庚午，以豫章王仪为太尉。庚辰，魏主林虎卷诏曰：“虎狼猛暴，取捕之日，每多伤害，既无所益，损费良多，从今勿复补贡。”下四月庚寅，上大行，谥曰高皇帝，庙号太祖。丙午，葬太安陵。辛卯，追尊穆妃为皇后。六月甲申朔，立南郡王长茂为皇太子。丙申，立太子妃王氏。妃，琅琊人也。封皇子文喜公子良为敬陵王，临汝公子卿为庐陵王，应城公子敬为安陆王，江陵公子茂为晋安王，之江公子龙为随郡王，子真为晋安王，皇孙昭烨为南郡王。司徒楚渊寝疾，自表逊位，世祖不许。远故请恳切，癸卯，以渊为司空，领骠骑将军、侍中、录尚书如故。秋七月，魏发州郡50000人至灵丘道。吏部尚书济阳江密，性谄噪，太祖卒，密恨不欲顾命。上即位，密又不迁官，以此愿望诽谤，毁上不欲。密亦豫章王仪请见，曰：“至尊非启疾，东宫又非才，公今欲作何计？”上知之，使御史中丞沈冲奏密前后罪恶，庚寅，赐密死。癸卯，南康文简公楚渊卒，世子世中奔，耻其父失节，扶楚遂不仕，以爵让其弟真，秉居幕下终身。九月丁巳，以国哀罢国子学。狄王杨文宏卒，诸子皆幼。 乃以兄子后起为嗣。九月辛酉，位以后起为武都王。文宏子即使为白水太守，继而即使自立为王，后起击破之。位以荆州八堤扰乱，以镇西大将军李崇为荆州刺史。崇，贤祖之舅子也。江之镇，敕发陕秦二州兵送之。崇辞曰：“边人失和，本愿刺史，仅奉诏代之，自然安静。但须一诏而已，不凡发兵自防，使至怀惧也。”魏朝从之。崇遂轻将数十骑，驰至上洛，宣诏未遇，民疑贴然。崇命边戍掠得其人者，悉还之。由是其人亦还其牲口200余人。二境交合，无复封岁之景。久之，袭兖州刺史。沿土旧多劫道，崇命村置一楼，楼皆悬谷，道发之处乱击之。旁村使闻者，以一击为劫，次二次三，俄顷之间声不百里，皆发人守险要。由是道发无不擒获。其后诸州皆笑之，自崇始也。辛未，以征南将军王僧虔为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以尚书右仆射王焕为襄州刺史。宋故建平王景肃主簿何昌宇，既是王痴，及所举秀才刘进，前后尚书臣景肃德美，谓之宋渊。冬十月辛丑，诏听以事礼还葬旧营，进还之地也。十一月，为高祖将亲祠七庙，命有司具仪法，依古制备生牢、器符及乐章，自是四时常祀皆举之。